还在远吗？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那我们今天呢，您可以通过这个 B 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然后呢，来关注这个 UP 主，来跟着我们互动。您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视频的这个完整回放，并且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呢？就聊聊这个中国风的动画应该是什么样子。 咱们来聊聊这个中国风的动画。其实要提到中国风的动画，我觉得最近有一个热点，就是不得不提的。 说说 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唱诗班》。那这部动画呢，是这个上海嘉定800年重点项目之一。作为这个嘉定建县800年的纪念文化项目，《中国唱诗班》动画的幕后团队当中呢，有很多位关键人物都和嘉定有密切的关系。 没错，你比如说，就说动画监制林旭坚先生，那就是嘉定区青联的副主席。那主要作品呢，包括2015年央视春主题宣传片，然后《家和万事兴》，然后动画导演呢是这个京剧猫的导演彭晴正，编剧呢是青年历史学家李夏恩，历史顾问是嘉定博物馆的研究部主任徐征伟。作曲呢是嘉定文联副主席著名音乐人易凤林。可以说啊，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可以说是嘉定制造的动画片。 没错。那这个制作团队呢，也是以中国唱诗班中华优秀传统诗乐启蒙唱片里的16首歌曲作为一个基础，再结合上嘉定的传统文化呀、历史名人呀，制作出了16集的动画。那现在已经上线了4集了。 没错。那这几集分别在什么时候播过呢？第一集元日啊，这名字叫元日，于2015年的11月1号已经播出了。第二集《相思上》于2016年的12月23号播出。第三集《游子吟》于2017年的5月14号上线。第四集《饮湖上初晴后雨》在2017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咱们这个其实前几天它已经播出了。对，第五集《夜思》呢已经在制作中。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来排序呢，就是2015、2016年是一年出一个，2017年的一年出俩。 看他这几部作品的名字，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真的是非常有满满的中国风，非常有中国这个诗词的韵味，是不是？ 你比如说，其实尽管从这个前四集播出时间间隔近2年吧，是吧？但是每集呢一播，都能在网络上掀起一个小高潮， 很火热。 对，你比如说在这个豆瓣上啊，这几集动画的评分呢均在8分以上， 算是高分作品。 高分作品，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豆瓣嘛，是吧？ 是。 然后在 B 站里呢，这个弹幕也都是对这种作画呀、人物、故事细节、配乐等各个方面呢，都是赞誉有加。可以说啊，其实中国唱诗班是一部高品质的动画， 没错， 绝对是有良心。 是。那从元日刻画的中国人过节的习俗，再到相思上里面对王初桐和六娘的爱情故事，再到游子吟里面展现出了母亲对王明胜的浓烈母爱，以及饮湖上初晴后雨里面失意的楼间再度打开心结，每一个故事都是平淡当中见真情，触动了大家的心。 没错。那这不仅是由于动画采用的这种中国传统动画作画风格和精良细腻的作画质量呢相得益彰，更是因为什么呢？动画内容一改目前网络动画的这种热血啊、搞笑、冒险、励志等常见的题材，转而呢以这种平淡真实的剧情向观众等于讲述了一个个打动人心的一个好故事。 没错。另外呢，像动画故事里面平淡的剧情也因为和每一集的主题完美融合起来，而这些主题也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古诗，所以让大家会对这个动画产生非常深厚的亲切感。那制作动画的最初目的啊，也是向全国的观众充分展现嘉定800年来的历史人文故事，而绝大部分观众在并不熟 熟悉嘉定的情况下来观看动画，却能够从这些动画里面蕴含的情感价值、传递出的美好价值观的出色故事，产生对嘉定文化的认同。 没错，那为了最大程度还原这个嘉定人物故事和历史面貌呢，制作团队也是根据这个明清时代和嘉定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了严密的考据，也是进行反复的考证修改，才制作出这样高水准的动画。那尽管呢其中仍有一些小错误，比如说哈，有的网友很细心指出，在最新一集《隐湖上初晴后雨》中呢，角色这个小曼向楼间呢称自己为小女，那 ACJ 呢也在观看后发现楼间在进行拱手礼时呢左右搭错啊，然而这个瑕不掩瑜，这部动画 小小的瑕疵， 对，这部动画呢仍然是近年来的一部佳作了。 是我们说啊，尽管这是一部非盈利性质的动画，但是整个团队对作品的精耕细作，最终制作出了一部就是比商业动画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 没错，那中国唱诗班动画的主题那就跟它名字一样，是中国唱诗班。其实呢是2010年诞生于嘉定的一个文化新品牌啊，也是嘉定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一个新课题。 那咱们来说说这个课题项目哈，它其实是源自易凤林作曲的中国唱诗班中华优秀传统诗乐启蒙唱片。那这个唱片当中选择的相思、游子吟等16首古诗，不仅脍炙人口，而且也是咱们中国中小学生们的课本上面的教材读物。 没事儿，它其实相比于这个阅读印刷在书页上的古诗呢，加入这种律动的音符啊，这种让古诗的歌曲朗朗上口，更容易被学生接受。而且呢，以这种动态的画面、生动的人物以及打动人心的故事主题和古诗歌曲契合呢，也更容易让观众理解这种诗词的意境。你比如有梅这个红气球观影的主笔 Coco 呢，在看过中国唱诗班动画后呢，有感而发。 首先他说这个国产动画片呢，要做到寓教于乐其实并不难，要做到孩子喜欢更不难。毕竟呢就是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看电视的，像什么熊出没呀、巴啦啦小魔仙也是有很多的小粉丝。不过呢，对美育有要求的家长也会避免自己的孩子看那些制作粗劣的动画作品，所以呢大家往往都是去选择一些精品的动画来观看，给孩子观看。但是呢这种替代品还是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们也需要我们中国的文化产品，要继承我们中国良好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又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没错，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这个中国唱诗班动画短片系列呢让人眼前一亮。你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吧，这个系列内容呢源自中国唱诗班中华优秀传统诗词诗乐启蒙啊，这个16首，每集一则呢这种名人雅士的典故轶事，用一首古诗词诠释出国人之情感与思维，以古韵之声重新包装的古诗词，既让孩子们对古诗产生亲近感，还能够体会到这种中国古典音乐的美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种古朴和细腻，充满了中国气息的画风。那在像现在这个日漫和好莱坞看齐的今天啊，这样的动画制作也确实特别令人欣赏。那我们现在提倡说国学嘛，所以这样的动画作品也是再好不过的国学教材，可以让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美，才可以明白所谓学习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才可以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伟大。 没错，那看完了这个中国唱诗班啊，咱们给大家介绍这小小的动画，咱们来听一首歌吧，小美。 我们来听一首《飞》，来自动画《祥林记》的片尾曲，一起去听。 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那咱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国漫哈，咱们就来最近再说一说。咱们其实最近国漫这个番可以说是续作云集， 是 啊，很多这个动画都推出了续集。有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啊？从2017年的9月，也就从咱们上个月开始更新的国产网络动画中呢，各式各样的动画续作基本是占据了很大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国产网络动画迎来了一场充满各种续作的一个爆发期啊。 那由于各个动画公司还有内容平台涉足网络动画市场的时间并不一样，那此前能够推出续作的国产网络动画往往也只有像十万个冷笑话、从前有座灵剑山、纳米核心、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一系列网络动画的元老级 IP。 那这次纷纷扎堆推出的续作动画作品呢，也几乎都是随着近两年国产动画热潮的到来才开始上线的原创动画项目。 没错，那通常来说呢，其实一个动画 IP 推出续作的主要原因还是呢在于这些动画作品所获得的收益。那对于 IP 方来说呢，已经达到或者说超出了预期，仍然呢存在一定的投资价值，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些推出了续作的一个动画 IP 视为中国网络动画市场获得了市场验证的第一批项目产品啊。这也是各动画 IP 开发公司呢平台向市场以及背后资本所为交出的一份答卷吧。 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盘点盘点这些2017年9月和10月正式上线的网络动画作品，我们来看看这些续作动画它的实际表现能不能弥补之前动画在内容方面留下的遗憾，或者是再次创造一个收听收视的佳绩。 没错，那咱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全职法师。他出了第二季了。那全职法师之前可谓是红极一时啊，它改编自乱原作的这个同名网络玄幻类小说，其中第一季呢动画采用免费播出的方式，而第二季动画则改为了这个 VIP 抢先看的内容付费策略，两季动画呢均是由这个伏羲影视制作的。 是的，由于这部作品呢是中国网络文学非常典型的故事展开套路哈，所以在全职法师第一季播出的时候，这部作品在画风和剧情方面也受到了一些观众的质疑。那或许是因为制作公司确实了解到了大家粉丝们的需求，所以动画第二季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所以这个网文如何改编成令大家满意的动画作品还是一件需要长期摸索的工作了。 没错，但实际上对于这个全职法师来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名字与这个全职高手过于相似啊，或许这个呢才是他们这个 IP 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职法师第二季第一集的弹幕中呢，就出现了很多被标题骗进来的啊，还以为是什么全职高手的一些弹幕啊。由于全职这个词呢基本上已经与全职高手啊全职猎人啊有一些经典的动画 IP 啊有一定的冲击，所以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其实并不利于咱们这个全职法师 IP 的未来发展。 不过有一个现象比较有趣啊，就是说这个全职法师这部动画虽然在国内的热度远远不及全职高手，但是这两部作品在欧美地区却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忠实粉丝。除了中国网文 IP 在内容方面存在输出优势之外，也许跟这两部 IP 的英文名截然不同有关。 这反正也是可能这个名字不同吧，所以造成他们这个有一些些啊关注度，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关注啊，不过因为名字过分相似。还有一个这个其实有一部动画出了第二季呢，就是少年锦衣卫了。 少年锦衣卫 啊，少锦呢其实是一部以明代锦衣卫为题材的52集 3D 动画作品，由这个百言映画负责制作。自从17年的2月9号第一季动画开播以来呢，少锦呢就凭借优秀的画面水平啊和故事剧情可谓是收获了大量的粉丝。这部以这个咱们历史为背景的动画呢，最终是在国产动画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过呢，相对于动画本身，少年锦衣卫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于 IP 运营方面，他们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整部动画的宣发团队在网络话题引导讨论方面也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啊，为了及时回答观众对动画提出的种种疑问，该动画团队在正片结束之后加上了几分钟的导演访谈节目，相信少锦的粉丝一定不会陌生，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和观众展开互动显得十分的亲民和诚恳。 对，不过几乎呢所有的动画观众都表示呢，这个少锦动画第一季的正片啊实在是时间有点短。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动画在故事啊和情节方面的一些表现力。那第二季动画中呢，少锦又将会针对这些用户的反馈做出怎样的调整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啊！还有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凹凸世界》啊，这部动画的第二季啊，《凹凸世界》呢是一部由这个七创啊社负责策划制作，并且在全网播出的一部热血类的这个原创 3D 动画啊。 嗯，其实早在2015年11月份的时候，《凹凸世界》也就推出了上下两集的试播集，当时就凭借着这个像积木一样的画风，还有人物世界观的设定，在很多动画迷群体当中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那2016年6月28号的时候呢，这部动画的第一季是正式通过网络播出了。虽然《凹凸世界》的正片故事看上去有一些些拖沓，但是终究还是在国产动画观众群中积累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没错，有趣的是呢，虽然《凹凸世界》是一部热血向的这个动画，却意外的积累到不少女性粉丝啊。现如今呢，凡是在啊有关的这个视频创作中呢，都会出现大量这个啊跟女性，大家女性观众反映出来的一些弹幕， 嗯， 啊，显然呢，其实《凹凸世界》的粉丝群体已经产生了在制作团队意料之外的一个偏差。那在即将到来的动画第二季中呢，制作团队又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改变呢？哈，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没错，嗯，那这部动画也是在10月8号官方开更，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人之下》的第二季。那《一人之下》呢，是改编自米二创作的同名网络漫画，是由同趣动漫和动漫堂共同出品的这个跨国动画企划。那制作团队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嗯， 按照目前官方公开的一个消息啊，一人之下第二季呢将采用24季半年番再加上周更的模式来进行动画内容制作，每集动画的正片时长达到了20分钟，也是制作难度非常高的一部作品了。 没错，那从目前官方公布的这个先导 PV 中看啊，这个一人之下第二季在动画画质上呢确实出现了较大的提升，相比第一季呢显得更加的细腻，以至于呢说故事能否在这个众多的这种动画中更上一层楼啊，目前也只有等这个动画上线之后才能知道了。 是， 不过此外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一人之下第二季的制作团队呢此前还透露将会为5位角色量身打造这种角色的歌曲啊，这并将其呢作为动画的ED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制作方式啊，嗯，不知道在咱们观众老爷们的眼里能否能够很好的兑现呢，嗯， 是的。那作为这个一部热门 IP 代表作嘛，除了动画之外，一人之下还宣布了即将电影化和游戏化，所以这次即将于10月底正式上线的第二季动画项目，它未来的口碑好坏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人之下未来的泛娱乐开发。 没错，那再来说一个番，就是女生宿舍日常的第二季，嗯，那女生宿舍日常呢是由这个鱼肚白文化出品，以设计学院女生宿舍作为背景故事而展开的一部动画作品。第一季呢是从这个16年的11月30号开始的全网播出的，目前官方呢仍未公布进一步进行 IP 开发的一个计划。 嗯， 那作为一部日常类的动画呢，女生宿舍日常的画风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清奇的一种画风， 没错， 非常独特的一种画风。 没错， 而且在动画的人设方面，很多观众也表示在女生宿舍日常当中可以发现自己宿舍这个舍友之间的影子，所以还是和大家的现实生活比较有贴近性，也算是比较有趣了。 没错，那咱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狐妖小红娘的南国篇， 哎， 啊，这个对于很多国产这个动画的观众来说呢，狐妖小红娘啊，包括咱们小美办过好几次，这恐怕已经是目前最值得期待的一个国产动画之一了。 嗯， 从15年的6月开始呢，狐妖小红娘这部慢热型动画作品就逐渐在国产动画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啊， 而且今年7月1号还是跨国播出了， 嗯， 所以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啊。 嗯， 那我们了解到呢，狐妖小红娘南国篇，也就是即将这个开更的这部作品，是将以周更的形式更新的年番作品。 嗯， 除去 OP 和 ED 之后，正片时长大概有15分钟。这不仅是狐妖小红娘制作团队首次挑战年番，同时在整个国产网络动画当中采用这样的制作模式也是非常罕见的。 没错，所以呢，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狐妖小红娘南国篇来说呢，如何保证动画制作方面的这种生产稳定，将会是这部动画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了。 对，那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动画 IP 之外，嗯，像爱神巧克力呀，还有镇魂街这样的动画项目，预计都会在年内推出续作。 没错， 那咱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国产的 IP 的续番。那小美，咱们这会儿给大家听一首歌。 嗯，咱们来听一听《狐妖小红娘》的一首主题曲吧，叫做《东流》，一起去听一下。 指尖上的风微点，他说天亮就要远去，去追寻你停留的天地。纵一生短如潮汐， 别令我书中传奇，古往传奇多少别离，我只是不经意遇到了你。恰好我的雨又恰好依偎在一起，这样多好，管它是阴是阴。 若此情不与东流行，不与逃避，千山万水 好，歌曲回来，那咱们上半场的时间呢，也是眼看到了尾声了啊！我觉得咱们可以下半场跟大家继续唠，是吧，小妹？ 那现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我们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又恰好依偎在一起，这样多好，管他是一是一。 如此幸福。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麦麦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那咱们今天呢，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麦麦嗨翻天，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啊，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每期视频的完整回放，还有这个直播的提醒了。 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下半场呢，咱们先给大家聊聊这个阿里巴巴啊，准备进军游戏事业了。那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呢，在9月26号宣布呢，正式成立这个游戏的事业群，下设开放平台、事业部和互动娱乐事业部。 前网易的 CEO 呢啊，这也是在一同加入了这个事业群。 嗯，那在给员工的内部信上呢，阿里文娱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强调了简阅的加入。那像这个简阅推出过最著名的产品，一个是为陌陌开发的陌陌争霸，月流水也超过了1200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口碑不错的单机游戏暴击英雄。那这个游戏被称作国内首款格斗单机独立游戏，现在也登陆到了 Xbox One 和 PS4 平台上，而且被移植到了移动端，所以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没错，那这个团队呢拥有不少经验丰富的人物，我觉得大家不会陌生，包括这个魔兽世界啊、星际争霸2产品运营负责人陈伟安，包括大话西游2梦幻西游的主力开发者吴云阳等啊，他们也一同进入了这个游戏的事业群。 是，那阿里巴巴先前呢就在游戏行业有所布局，简阅的加盟加强的是阿里游戏的一个自主研发的能力。 没错，和腾讯网易相比呢，其实阿里在游戏行业的起步呢无疑是稍微晚一些，并在10年左右啊，他们的主营业务呢仍然是围绕这个电商进行。如今呢，电商巨头的地位可以说已经这个稳定了啊，游戏成为下一个他们想要大施拳脚的领域了。所以呢，17年阿里公布的战略显示呢，他们将投入这个1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这个游戏 IP 的这个生态发展。 没错，那在具备自研能力的网易游戏和拥有强势渠道的腾讯面前，研发能力让阿里游戏事业群的实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也让后续的 IP 开发变得更加可控。 没错，而且呢，阿里最近动作还真是不少，你比如说之前在收购大麦网啊， 半年 之后，这个对，然后阿里呢全资收购大麦网，半年之后呢，大麦网9月19号举行了一场品牌升级的发布会，啊，这个阿里的大文娱集团董事长兼 CEO 的俞永福，集团秘书长呢，同时也是阿里音乐和大麦网 CEO 的张宇，大优酷事业群总裁啊杨东伟等高管呢均出席了这次发布会。那在发布会上呢，阿里宣布呢大麦网升级为现场娱乐事业群，张宇现场任娱乐事业群的 CEO。具体而言呢，现场娱乐群分为三块业务，就是大麦网啊、My Life 以及麦座。 那其中呢，大麦网还是专注于票务营销的，比如说像 My Life 负责线下演出，虾米扶持独立音乐人的寻光计划，便会有他的参与。发布会也宣布了说要做100场寻光的巡演，发布会当晚的寻光盛典也是他的首场演出。那据了解呢，这个单场的投入好像是超过了300万元的。那另外呢，线下演出方面，他们也会和阿里影业呀、优酷、阿里文学开发 IP， 并且和孟京辉、田沁鑫等话剧导演发起聚光计划来扶持文化和新人，整体的投入也是超过了10亿元。 没错，那麦座呢负责场馆的解决方案，提供这个票务销售啊、内容数据销售以及金融服务，推动场馆一个智能化。阿里说呢，在这一块未来将投资5亿，要改造超过1000家传统的演出场馆。 那我们知道去年6月份呀，阿里是成立了大文娱板块，那之后的时间里面，除了架构和职员的调整，阿里影业也推出了专注 IP 运营的授权宝，并且和优酷土豆合资成立了艺人经纪公司，土豆网转型成了短视频平台，投入了20亿元打造大鱼计划。 没错，那今年的3月呢，阿里全资收购了大麦网。这次发布会中呢，谈到这个大麦网时呢，张宇介绍说，融入阿里大文娱之后呢，大麦网很大一部分变化体现在这个渠道。以前大麦网只是通过一个 APP 来覆盖消费者，但是随着他们打通了淘宝、支付宝等渠道入口，大麦网已将成为全渠道覆盖的现场娱乐综合应用。 是。那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俞永福也提出了说，阿里影业要做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阿里音乐也在前不久提出了要做音乐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说这次大麦网的升级也延续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其实大文娱板块成立之后呢，还没有业务的新增调整和投入，收入情况也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趋势。可以说上个月阿里公布的最新一季财报呢，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的营收达到40.81亿元，占到总营收的8%，高过云计算业务的5%。不过呢，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板块同比仅增长了30%，这个数字在上一财季为234%。对此阿里的解释呢，是优酷土购内容购买成本的一个增加。 那这一次大麦网升级之后呢，也将按照发布会的计划来推算，聚光计划的10亿，麦座的5亿，以及100场巡演，按顶配300万一场的3亿，大文娱将投入18个亿。 是，可以看到这个阿里也是准备投入一个大的一个大手笔了啊。 是的， 没错。那咱们说完阿里呢，咱们就给大家先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咱们跟大家继续聊。 来听一首《青春的花瓣》。 要装满回忆的那张雪楼。如果时光倒流，让青春永垂不朽。一个人留守，一个人寂寞，你们一直在我的身后。我微笑着抬头，仰望着蔚蓝晴空。那未来就像宽广的宇宙， 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那国产动画呢，可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了啊，是有一个从互联网走向电视台的国产动画 TV 定档了。 嗯， 可以说这部动画呢就是纳米核心。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对， 纳米核心。 没错，那纳米核心呢作为国产 3D 动画中的老牌劲旅了，自播出以来啊便受到国内动漫爱好者的这个热烈追捧。早在开播之初呢便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众筹，这对于一个完全原创的 IP 来说呢无疑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在当时的国内啊，国产动画一度以儿童异教动画为主流，尽管纸媒体和电子媒体上的漫画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年龄向动画呢却依然有一点点不太好。 嗯，是。那然而动画爱好者们呢也用他们的疯狂来回应了纳米核心制作组的疯狂。在历经了36天的众筹之后，他们一共筹集了资金168万，有8987名动漫爱好者参与众筹，成为了合伙人。 没错，那同年呢，这个若森科技的《画江湖之不良人》、腾讯动漫的这个《王牌御史》和这个绘梦漫画的《端脑》等一众优秀的全年向国产动画纷纷问世。虽然从制作周期上啊很难强行将两者扯上关系，但是有纳米核心的众筹大获成功在前，想必之后的动画公司发行的时候也能更加放心大胆去做了啊。 嗯，那然而呢，在纳米核心播出3年，第3季也更新完上篇之际，制作组也正式宣布纳米核心第一、第2季的 TV 版将被搬上电视荧屏了。虽然说过程比较坎坷，但是从送审到后来拿到许可证， 以及最终和电视台确定 TV 定档，这一路走来也十分肯定的说明了主流的媒体对国产动画的认可。虽然说国产动画近几年是一直呈现出一片大好的态势啊，然而电视动画和网络动画之间之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所以也使得文化产业发展呢趋于一个两极化的态势。那对于后续的文化产品和动漫 IP 开发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现在呢，有了《秦时明月》呀、《侠岚》系列的动画，也让我们国产动画从传统媒体走向了网络。那现有上海新语动画的纳米核心从网络回溯到传统媒体的认可，也可谓是国产动画的巨大潜力做了一次更加彻底的说明。 没错，那纳米核心啊，其实是这个海岸线动画工作室于2014年开始播出的一部这个科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如今呢、已经更新到了第三季。这短短的一句话啊，其实就是这个涵盖的是制作组从三个人的小工作室到100多人的小公司，这段历程呢基本是难以尽数的这个艰苦，饱含的是这个制作组呢在几乎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依然坚持最高水准的动画制作的这种感觉。 是、那像海岸动画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用导演张涵的话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加引号的不堪回首的日子。创业的过程的确是非常辛苦，他们为了省钱不去买菜，在小区门口买1块钱的调料包冲开水泡饭吃。所以回首过去呢，现实和理想的落差真的是很大。当时的工作组也只有三个人，每天的工作状态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当年海岸线动画的创始人们就是挤在那么一个不能称作工作室的套房当中，不停地打磨自己第一个 demo。 那资源的匮乏使大家也只能苦中作乐了。其中有一个直到现在还都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当时有8个人的时候，午饭只有4个鸡蛋，那就有人拍着胸脯说能用4个蛋做出来8个鸡蛋的效果。那后来这个人呢、也顺利地成为了海岸线动画的资源总监， 名副其实啊，感觉 是。 但是呢，这也是一群这个啊有这个理想的 人， 他们即便尝过这个如此的艰苦啊，也依然憧憬着一切啊。制作人呢这个鲁俊表示呢啊，他们的这个海岸线的名字呢是源于这个中国海岸线的长度是 1.83 万公里，他们就想打造一个以银河系为中心 1.83 万光年的宇宙体系，里面有无数个星球，每个星球呢都是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确实就是这样一群可爱的制作者们，他们做出了纳米核心这样宏伟瑰丽的科幻世界，而且还开创了就是在动画圈里面开创了一些先例，比如说他们做了一只妖王 SP、也是让很多粉丝进行热烈的讨论。 没错，那3年时间呢匆匆而过，那全年龄向动画在网络这个新土壤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啊。厨风啊、超神学院呀、突变英雄等等啊，大量的这个优秀国产动画如同这个井喷一样问世。然而即使是国产动画日渐发展的今天，电视媒体上可以看见的全年龄向动画依然是屈指可数的。 那像《秦时明月》《中华小子》这些作品在网络上人气是非常高，但最初呢他们就是从电视台开始的，起点也是非常高的。那在这个电视节目审核制度下呢，网播动画现在还基本上没有从网络搬上荧屏的先例，所以纳米核心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是，那纳米核心呢是第一部网播动画出身成功搬上电视荧屏的国产动画啊，也是可以向全国数以亿计电视观众的网播动画，这个毫无疑问啊，也是可以说是国产网播动画一个里程碑的进步了。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官方已经初步放出消息了，纳米核心会在10月份到11月份在这个我们2家卫视频道播出，非常的厉害。那后续的电视台播出计划呢也会陆续的敲定。那据消息说呢，纳米核心也会在今后的半年之内陆续登陆国内超过200家的电视台。对于国漫来说，纳米核心走在了业界的前端，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呢，这也是一次新时代创新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的碰撞。 没错，那咱说完这个动画啊，咱再来看看这手办。这个可以说啊，最近就是之前一直给迪士尼啊漫威做手办的这个 Funko 啊准备上市了，这公司啊，这个上周五呢为流行 IP 做大头玩偶的这个衍生品开发商 Funko 啊准备在美国上市了。那之前呢在介绍了一下他们大概的发展历程和商业模式 啊，其实方口呢以广泛的热门 IP 授权加低价的手办和全国零售网络的模式呢来闻名。在这个上市中呢，方口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制作和发行流行文化消费品的公司。公司的宗旨呢，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某样东西的粉丝，而流行文化呢，就是带给粉丝文化这种机遇。 是，那鉴于此呢，公司也是通过开发电影、电视剧、游戏、乐队或者是体育运动有关的有趣的消费品来让粉丝表达他们的喜爱。简而言之呢，就是做流行文化形象的衍生周边系列。这些周边啊，包括手办、毛绒玩具、配饰，还有服装、家居用品等等。 没错，那方口呢，其实运营和产品的类别呢，面对这个啊，商业用户主要是提供一些啊，提供商和零售业的合作伙伴。在内容提供商上啊，方口已经与这个迪士尼啊、HBO 啊、卢卡业、漫威等等等等达成了很多的合作。那目前呢，这家公司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个 IP 的授权，而且在零售端上呢，方口等于建立了多元化的网络零售，包括这个专卖店呀、啊、大众市场的零售商和网络购物等等。啊，包括2016年，方口其实在美国通过2000家以上的这个零售商销售产品，门店合计达到25000家以上，而国际分线上的净售额标准呢，达到了2016年总销售额的18.8%。 而且在 C 端方面，方口也是为了获得更加广泛的用户，开发了超过5000种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而且把定价控制在10美元以下，按照市场和他们的内部数据，将购买频率和购买目的，把用户分为偶尔购买的用户、爱好者还有收藏家。 没错，方口呢估计这三类用户呢各占其用户群的1/3。虽然爱好者和收藏家呢通常是市场最重视的用户群体，方口却也没放过偶然购买的这个用户。他们发现啊，其实偶然购买周边的用户呢通常是主流的电影和电视迷、 哎、 啊，因为某一部电影和电视而会购买最新的周边，而这种周边呢也常常是昙花一现的产品。为了这部分冲动型用户呢，方口等于扩宽了产品线，手办类产品呢比例由2015年的91%下降到2016年的82%，新增了销量可观的这个毛绒玩具类啊和配件的系列。嗯， 那另外呢，他们也加大了自己在大众社交媒体还有一些聚会圣地的这个比如漫展还有各种庆典上面的曝光度、 嗯、 那方口的产品就属性类别而言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5大类。那这5大类就是手办、毛绒玩偶、配饰、还有水杯 T 恤、还有包包。 没错，那从产品的内容来看呢，2016年的方口43%的净销售额啊来自于经典的常青树 IP， 24%来自于电影，20%来自于电子游戏，另外的12%则来自于电视了。 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聊聊这个方口的盈利情况。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相遇的季节》。 歌曲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方口这盈利情况啊。根据最新的这个他发布的招股书啊，方口2017年的上半年净销售额呢是 2.04 亿美元，同比2016年上半年的 1.76 亿美元上涨了 15.6%。 2016年呢共开发新产品约2300种，年净销售额为 4.27 亿美元，较2015年的 2.17 亿美元呢上涨了近 50%。 在盈利状况方面啊，其实方口2016年呢净收入了2688万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7%， 而截至了2017年上半年的方口亏损了1017万美元。 那我们说方口盈利的关键在于它非常灵活又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创意团队和内容提供商、零售商以及第三方制造商之间有非常紧密和高效的合作，能够在24小时之内让一个产品概念快速落地成一个预售的新产品。同时呢，他们通常让一个产品在货架上销售110天到200天，甚至短到70天也可以。这种高效灵活的开发和销售实现让方口便于动态管理他们的业务，比如说他们可以追随最新的潮流，在热点文化推出之后第一时间上架周边，也可以平衡用户对流行文化和经典文化的需求。 没错，那方口呢其实通过动态调整热点周边和经典周边的销售，来减少对单个单位内容的提供商的一个依赖。根据他们的一个披露呢，2017年上半年和2016年他们合作的最大厂商推出的产品净销售额分别占总销售额净利润的 8% 和 15%， 前五大厂商销售额在两个时间段分别占比为 27% 和 36%。 方口也会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来增加产品的类别，来提高产品的销量。比如说为了增加新的产品类别、新产品线和开发新品牌，方口在2017年的6月收购了时尚手袋和皮具配件的设计公司，以期增加配饰类产品的销量和产量，而且增添了新的子品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有迪士尼啊、星球大战呀、宠物小精灵的授权，而且在美国各地的专卖店、精品店和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到他们销售的包包。 没错，那如今呢，在方口在今年的3月份也是收购了英国的一个玩具公司，该公司呢是一家通过授权开发玩具和娱乐产品的供应商，旗下品牌呢包括星球大战呀、奇异博士、漫威和 DC 的一些授权等。那方口呢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项这个欧洲的分销协议，让这家公司呢独家将方口的产品分销到欧洲的一个零售网络，包括这个反斗城啊、家乐福啊等等等等啊。 确实，那方口在招股书中也认为美国的流行文化在全球比较有市场的，但是目前公司在全球的发力还不足。2017年上半年和2016年，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净销售占比分别是28.6%和18.8%。方口认为，比起美国电影票房75%在海外市场这一现象，他们的公司在海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通过收购还有其他动作，方口将拓展到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并且进一步来渗透亚太和拉美地区。 没错，那此外呢，其实方口也是将开发这个自助下单啊，来帮助零售商呢提供这个提高进货的一个效率，巩固与现有零售商的一个合作关系吧。同时呢，公司也是在开发一些在线的一些门户网站啊，促进用户的一个社交的互动啊，增加品牌的一个知名度。 没错，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 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账号，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没错，我也是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那我们明天晚上的8点到9点不见不散。 我是左小梅， 我是徐可， 咱明天再见了， 拜拜喽。 就让我不知天高地厚，谁在寻找大月旁坐镇托谁的怀抱，每分每秒对我都算是煎熬，谁对谁错爱多爱少不需要只是我曾这样深爱过，一瞬间静静 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凋谢的花。然后发现失去知觉，忽快忽慢，忽高忽低，时间过了。